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一会儿，老妇人端着茶盘过来，将茶杯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，笑问： 该怎么称呼？ 我姓周，叫周迷。我怎么称呼您？ 啊，宴席打小叫我姚妈。周小姐，你要不嫌弃，也这么称呼我吧。 周迷笑着点点头。姚妈朝谭燕西去的地方努努嘴。 她晚上可有吃了什么东西？ 我们都还没吃。 这么一说，姚妈反倒高兴，好似有了用武之地一般。 周小姐有什么忌口的？ 都可以，我不挑食。 姚妈说着就往厨房去了，一面高兴念叨： 哎呦，还好还好，今儿去买了新鲜的牛肉。 片刻，谭燕西从浴室出来了，脸上沾着水珠，额前头发让水浸得塌落几缕，眉目洗净，一扫迷迷，薄寒月光一样的清绝。周迷自诩不是视觉动物，又每每被他的皮囊所惑。谭燕西走过来，在周迷身旁坐下，端起一只茶杯。 这是我喝过的。 谭燕西笑着，也不换一杯，就将手里的杯子送到了嘴边。周迷不动声色地别过了目光，诚然觉得这行为岂止轻浮，简直是故意，可也不让人讨厌。客厅里悬挂主灯，暖白色的灯光，一旁的落地灯是暖黄色，实木地板则是一种烤焦的板栗色，一切都有种融融的暖意。周迷手肘撑在沙发扶手上，侧着身去看谭燕西。 这是你常住的地方吗？ 你觉得不像？ 有一点。来之前以为你住高楼大厦。 这儿清静，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过来。 一个人，周迷琢磨了一下这个措辞。 那你为什么带我来？ 要是撇下你，你还得自己找地方去吃晚饭，我过意不去。 周迷淡淡地笑了一下，论四两薄千斤，模糊重点，他可真不是谭燕西的对手。他转过目光看了一会儿那台座钟。 楼上两层都是做什么的？ 我是客房。 谭燕西朝着那圆形阳台的位置扬了扬下巴。 那是书房。 可以参观吗？ 谭燕西点头。书房很宽敞，一色的实木家具，深胡桃色，显得空间很是沉静。宽敞的书桌上放了三两本书，一台笔记本电脑，靠窗的地方则放了部黑色的三角钢琴。周迷背靠着书桌边缘。 你会弹钢琴？ 嗯，小时候学过几年，放这儿也不占地方，懒得搬了。 你小时候是住在这儿？ 谭燕西笑着来看他。 对我这么好奇， 不行吗？ 周迷也去看他，哪怕迎着他的目光，神情没有半分动摇。 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想知道的，我都告诉你，好不好？ 宽容而叫人无处招架的一种语气。周迷就转过身去，无意识地翻他放在案头的书，也没看。书页自手指间一页页飞速地划过去， 出于一种莫名的本能，声音低了两分。 别的人来过这里吗？ 没有。 可能谭燕西回答得太快，周明无端觉得这不是真的，就笑了笑，而谭燕西仿佛看穿他的心思。 你看，我说了你又不信，可我有什么好骗你的呢？嗯， 我信啊。 他替自己辩驳一下，谭燕西拆穿他。 这秒钟才信的。 周迷就笑起来，拒人千里的冷艳感减退，另外一种很难形容的生动感取而代之。谭燕西看着他，一霎默不作声了。他挺乐意看周迷笑，有种冰消雪融的清喜之感，才叫人意识到他也不过二十来岁，依他的性格多半是不会撒娇的，被他逗笑，四舍五入也就等于是撒娇了。谭燕西这一瞬觉得心痒，刚要朝着他走近一步，外头姚妈在喊： 燕西，出来吃饭了。 姚妈动作利索，不过只是一会儿功夫，就做出来一道小炒黄牛肉，一道香煎豆腐，一碗银鱼莲子汤，还单给谭燕西做了一碗寿面，里头有个黄澄澄的溏心蛋。周迷万万没想到是这么家常的一餐饭。自过来这里，他就在不断修改对谭燕西的想象。他不住高楼大厦里冰冷冷的黑白灰公寓，晚餐也不是牛排做高级红酒，可因此他明白谭燕西为什么来。融融灯光下的一碗寿面，他30年这么吃过来的吧，或许这里才是他所定义的一个家，而非住处。这一顿不知是晚饭是夜宵，周迷不过喝了半碗银鱼汤，他不习惯太晚吃太多东西，且胃口不盛。谭燕西倒是把一碗面都吃完了。姚妈陪坐在旁，半侧着身体，一副随时要回厨房干活的架势，但却陪着谭燕西聊了半席的话。 你明天是在哪儿吃饭啊？ 不知道，反正我大哥定地方。 你跟太太碰头了？千万别又跟他说两句就吵啊，到底是你自己的生日呢，气坏了也是你自己的。 行。 周迷识趣的没插话，听他俩聊天能意会七七八八。想谭燕西过年那会儿疲于应对，跑到他那儿躲清静，恐怕也不是没有理由。谭燕西吃完饭放了碗筷，漱个口，又去拿烟。姚妈一记眼神过来，她很识相地笑着开口： 我出去抽。 她穿过客厅和门厅，出了大门。周迷站在客厅里，向着走廊里看一眼。外头檐廊的灯光自门洞投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昏黄的一道，越往里颜色被走廊的灯光冲得越浅。他走过去，在门厅脱了拖鞋，撒上自己的鞋，也走到廊下。谭燕西站在靠近台阶的地方抽烟，看他一眼。夜里风冷，他没披着大衣出来，抱着手臂从谭燕西身旁越过去，下了台阶去看那棵梨花树，听见叶子里疏疏的风声。谭燕西是什么时候走到身后的，周迷没发觉，听见他直接出声： 姚妈有个儿子，10多年前肺癌死的。 所以姚妈见不得他抽烟，但又劝阻不得，只好赶他出去，眼不见为净。周迷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，谭燕西是个和柔软一词很不搭的人， 但此刻这个词却莫名从他脑海里闪过。人非钢筋水泥的身与骨，内心袒露出来总归有几分柔软吧。谭燕西没有头尾地说完这句，仰头看一眼。 你刚才在看什么？ 他看他立在树下，那身影很适合一个成语，叫穷穷竭力。 我在看花什么时候会开。 等花开了我再叫你过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